第七章， 姥姥，姥姥你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，姥姥，这些年怎么不来看我？ 姥姥来晚了，姥姥来晚了，姥姥给你报仇了，你看，姥姥把他杀了，以后没人再欺负我们月月了。我们月月还是最干净最漂亮的月月。 姥姥，姥姥，我好想你，你怎么不早点来啊？月月想你啊，姥姥。 江月一个劲儿的撒娇，好像还是个十岁的小姑娘，而不是现在挺着大肚子的孕妇。 哎，我的乖孩子呀，是姥姥的错，姥姥找不到家，你们也不喊姥姥，我只能挨个梦里找，挨个找啊。姥姥在下面，知道你过得不好，姥姥的心都要碎了。 我喊了，我喊姥姥，姥姥，你没听见吗？ 听到这里的我愣了一下，我隐隐约约知道，若是想在地府找个人是要喊名字的，不是一句姥姥就能够找到的。在很多人的生命里，也有这样的一位老人，在你出生的时候，他已经垂垂老矣，他温柔地对待你和你稚嫩的母亲，他不是第一次做母亲，所以对你的母亲絮絮叨叨，他不是第一次带孩子哦，所以对你疼爱温和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姥姥的名字，只在想起的时候情真意切地喊一句姥姥。老人听着再也坚持不住，哭出了声来。 月月，我的月月呀， 我在一边看着也有些鼻酸。 姥姥，我过得不好，他欺负我，姥姥，我没有脸见你，你让我做个好姑娘，我没有照做，我怀孕了。 不是你的错，是他的错。他弄脏了月月。 两人相拥而泣，哭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凄厉，甚至整个屋子都在震动。我不得不捂住了耳朵，鬼的尖叫不是一般人能听的，至少我只是一个无辜的男大学生，而巫贤禅这家伙趁火打劫，在我的身边用尾巴拍着我， 叫声老公我就跟你拼命。 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帮帮我。 霎时之间万籁俱寂，我心有余悸地放下了手指，跟重新变成人的巫贤禅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屋里的两只鬼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这屋里有个人死了，却只有两个鬼魂，你猜为什么？ 因为他跑了，他被黑白无常抓走了， 他被吃了，被这个老太太吃了。你以为他是死于着火？不是，这个老太太身上的灼烧是吞噬同类之后的业障。 这是什么恨意？杀人，扒出五脏六腑，吞噬魂魄，不惜自己遭到反噬。这又是什么爱意？进入千百个人的梦中寻找，找到孙女的仇人，杀人吞噬魂魄，直到在最后遭到反噬。那边的老太太逐渐清明，理智回笼，求助般地看向了屏障之中的我们。他放开了自己怀中的孙女，扑通一声跪下，跪行着向着我们挪过来， 一下一下对着巫贤蝉磕头。我手足无措的起身，不管他到底是人是鬼，这个岁数的老人向我下跪，我是万万接受不起。可是巫贤蝉却悠然自得地坐着，跟个大爷一样。起来啊， 他这岁数还得叫我一声祖宗，我能受气？ 大人，大人，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，可是我的月月是无辜的，还求大人让他下辈子好好过呀。 说说来龙去脉，我最喜欢听故事。 我是4年前死的，那时候月月高三，我病得很重，就没告诉他，临死前也没见他一面。后来我女儿女婿搬家了，也没人说一声，也不给我烧纸了，他们都是老师，不信这些迷信的说法，我也不在乎，只要月月记着姥姥就行。 老人扭头看向捂着肚子的江月，眼中满是温柔。 月月确实记着姥姥呢，我时常听见她喊我，但我找不到她在哪儿啊，我只好进梦里去找了，找了很久啊，但是已经晚了，我的宝贝月月被那个畜生糟蹋了啊！ 老人脸上神色一变，鬼相尽显，眼白上翻，皮肤又灼烧起来。巫贤蝉向前一探身子，握住了老人的手。 别慌，慢慢说。 月月谈了恋爱，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3年了，直到快毕业了，月月怀孕了。我以为这个畜生会带月月回家，结果他还糟蹋了别的女孩子。他带月月去海边，他把月月推下了悬崖。我的月月呀，月月。 在旁边旁听的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江月浑身湿淋淋的，原来是在海边上了那女人的身回来了。我在旁边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跟我同住这么久的室友竟然是这么个玩意儿，要是没有巫贤蝉，我这次回来怕是也要出事。 月月的孩子8个月了，有了胳膊腿，能活的，能活的呀。 老人絮絮叨叨的，好像是早就忘了是在给我们讲这个故事。江月仍是一副迷茫的样子，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轻声地哭。也是啊，任谁被自己爱人哄到海边推下，还怀着他的孩子，谁都会迷茫。老人召唤着江月，就像喊一个正在蹒跚学步的孩子。 月月啊，来，跟大人说，你想要什么呀？ 要什么？要张牙。 嗯，这是我室友的名字。这是什么？ 这就是爱情啊！傻姑娘爱个麻花情啊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 我愤愤不平地想着。 月月， 月月呀，傻闺女啊，不要了，你听姥姥的话，咱不要这个好不好啊？ 江月歪着头看向老太太，似乎不明白老人为什么要这么说。从小到大，老人从未拒绝过江月的任何要求，从小到大只要江月说了想要，他什么都会买，要是钱不够就加班加点的纳鞋底子，或者接些力所能及的活计，换取一个江月甜甜的吻和一句我最爱姥姥了。可是面对江月最想要的东西啊，姥姥却说， 月月不要了。 为什么呢？江月歪着头看向着老太太，露出了一个疑惑的表情来。 月月不要？ 咱们不要，这东西不好，咱们不要了，好不好啊？ 姥姥不让月月要。 是姥姥的错，这个姥姥给不了啊。 老太太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卡在满是岁月痕迹的皱纹之中，就像一个个盛满了心碎的小湖。江月摇了摇头，又笑了起来，嘴角笑得像月牙一样。 那月月不要了，月月只要姥姥。 你该走了。 吴贤禅这个煞风景的人无情地插嘴，看了看窗外的太阳，眼瞅着就要到了中午。在中午的时候阳气最足，老太太这样遭了反噬的鬼魂是活不到那个时候的。老人从脚开始消散成星星点点，为自己的外孙女谋求最后一条生路，声声泣血。 月月没错啊，大人啊，月月没错呀，求求大人啊。 话音未落，老人消散在了空中，只留下了江月去摸那星星点点的碎片。江月呆呆的，有些茫然地伸出手。 姥姥， 他为什么说月月没错？江月本来就什么也没错呀。 什么也没错？或许吧，是他的本能做的，不是他。 听不懂。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个傻子。巫贤禅则是很有耐心地跟我解释道， 他不是第一天回来了，你室友也不是今天死的。你以为是老太太杀了张扬？不是的，那个老太太不过吞噬了他的魂魄，他没亲自动手，动手的是江月。 可江月是跟我们一起回来的呀。 江月不是第一天回来了，他早就回来过，但当时你在，他怕你。你走的第一天张扬就被杀了，他每天杀完人再回到死亡的海边去，再跟着别人回来，再杀，再回去，再回来，如此反复循环不止。 哦，这可不是什么爱情，我心想，这是恨呐。老太太或许不忍心再看着自己的孙女这样不得解脱，只得亲自前来吞噬了张扬的魂魄，让孙女儿前往轮回，自己承担业障。我感觉到了无比的唏嘘，老太太已经消散在这方世界了，以后上天入地也寻不到她了。我满怀希望地看向了巫贤禅，那她能顺利轮回的是吗？ 我看看，下辈子就让他跟他的孩子做做双胞胎吧，他当姐姐，希望他好好保护他。 巫贤禅凌空拿出一本书来，翻了几页，挥笔一写，仍然呆呆傻傻的江月一下子被抓到了书里。他转过头来，见到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笑了笑。 怎么看老公看傻了？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你老公，来，让我舔一口。 老婆真甜。 哼，甜你妹。我老公好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急。